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。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种美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珍惜不是嘴上说说的，我想珍惜是用行动来表现出的，那是一种在心底里知道对方至于你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，所以才会相伴，所以才会时时刻刻的关怀彼此。愿不管在哪里，这份朋友情谊都永远铭记心中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雅莉演唱的《有你》。今天晚上也是一对儿姐妹淘要听到这首歌了。首先呢，陈红朋友要把这首歌对她的好友青兰说：谢谢你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时间里一直陪着我，也许我不能给你更多，但我想对你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愿意和你分享分担。 在受伤的时候，你曾牵过我的手，告诉我别难过，一切会好的。 有你便不孤单，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，我对你的好都体现在每一天的关怀里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董梦君先生要送给老婆悠悠的，今天是老婆29岁的生日，为你送上这首《疼你的责任》。是啊，疼你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责任，感谢你给我温暖的家和爱，让我们继续相亲相爱吧。 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？但我顶多只3分钟吧，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。有时想路过我不是一直让你，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，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。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。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。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是的，这里就是爱得更9点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，北京乐广播为各位奉送了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今天晚上最后一份祝福来自郭靖演唱的《下一个天亮》。今天呢是小五朋友要送给他的好友珊珊的，想跟你说，下一个天亮一定充满希望。希望你不要难过，有好多事情真的在时间里会渐渐地露出它的真面目，人也好，事也好，有些变得重要，有的变得真的无关紧要。我的好朋友，祝你开心起来。下一个天亮就是星期五了，所以让我们再好好的工作一天就能休息了。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九点就到这里，稍后是男左女右。 许多眼睛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